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35集，沈西抱着一整套题出去结账，站在队伍里面，夏九家忍不住拿起最上面的橙色的数学，翻到48页就开始看最后一题。刚才他竟一时之间没有解题思路，很不甘，想再看看。等轮到他们俩，夏九家将书给收银员扫条形码，却在沈西调出支付宝时又拿出来。沈西余光瞄着，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巨该死的小三儿，夏九家和学习之间的小三儿，不要脸的拼命勾引，想让夏九家移情别恋，把放在学习上的心思分给自己一些。元旦过后几天便是期末考试，东北地区寒假更长，暑假较短，一般1月初就期末考试。夏九家在第一考场1号，第一排靠窗，沈西在第一考场2号，第二排靠窗，俩人挨着。第一天，夏九家一进教室就看见沈西在发呆，他打了个招呼，把外套脱下挂好，又把透明文件袋撂在桌上。他看着桌子，总觉得有哪里不对，用力回想，终于惊觉忘了带水。上午语文要考2.5小时，生物要考1个小时，最好还是有水。他看看时间，跑着回去也还足够。 沈西， 嗯， 我回去拿个水呗，帮我盯着东西啊。 哦，行。因为打算跑着回去，夏九家也没穿外套，直接离开。对于跑步来说，外套是个累赘，只会让人出汗感冒。夏九家走后，沈西呆呆看着夏九家叫自己盯着的东西，一件中长款的黑色羽绒外套，一个透明文件袋。看着看着，胸口微微发热，他撑住下颌思考半晌，长臂一伸，拎起夏九家的文件袋平铺在眼前桌面，又抓过夏九家的外套，呼的一下披到自己身上，往前一扶，搂着那文件袋装睡。残余体温气息环着脊背双肩，夏九家总使用的文具用品隔着一层塑料贴着脸颊鼻尖。沈西心脏直跳，好像正在被小皮洞从身后紧紧拥着。为了不显奇怪，沈西闭眼装睡。大约10分钟后，夏九家重新进屋，发现自己的文件袋迷之消失，吓了一跳，猛地回头去看沈西，发现对方正抱着文件袋披着长外套在睡觉，重重地松了口气。他也没叫对方，直到马上开考才拍拍沈西： 醒了醒了，干嘛把我外套披在你自己身上？ 没事儿干，想睡一下。你叫我盯着东西，那我只能披在身上，我怕丢了。 哦，谢谢。 夏九家接过自己外套挂在椅子上面，又从口袋掏出一条水果软糖，撕开扔了2颗到嘴巴里。他血糖低，运动和考试前都喜欢吃一点。豆豆，我也要。 好。 夏九家没有多想，也用手拿出一颗，越过肩膀递给沈西。沈西接了，送入唇齿之间，不舍得嚼，就含着，用舌尖抵住。 将带着对方指尖味道的糖在口腔里翻来搅去，叫糖从外侧滚到内侧，从上边滚到下边，把硬腭、软腭、舌根、舌尖、牙龈全部转过几遍，一直磨到嘴里发麻，糖融化殆尽。他还在咂摸着余下的甜味，虽然早就知道，但是沈西再次确认自己是个大变态。身体碰过，嘴巴舔过水晶皮冻用过的东西，真开心。语文不算太难，中午夏九家为了少吃少喝，没等室友，自己一个人去了儿中食堂，沈西紧紧跟着。 冻，多吃点儿。哎，这样行不行？你吃什么我吃什么，一起吃一起拉，沈哥绝不偷走第一。 不行，不能便宜实验班那个齐暖，呵呵。 正在食堂二楼吃午饭的齐暖连打五个喷嚏。 感冒了吗？ 下午数学、英语，又是理科爆难，夏九家也堪堪写完，而且最后一题居然就是沈西送的那套教辅数学里面的题。夏九家一向对自己认知正确，他写完卷子自我评估片刻， 要不是沈西送了那套教辅，大概最后一问只能写完一半，那么就得不到150分了，而只有148分。沈西他算了，别想。 而第二天考试，地理历史还好，物理化学爆难，沈西又要到一颗糖，让嘴巴过了瘾，爽到不行。 沈西，你最后一题最后一问绝逼错了，监考老师收我卷子时动作慢，你的卷子在最下面，他竖起来我看见了，绝逼错了，你再算算。 沈西的爽瞬间跌落谷底。不管怎么说，期末结束了。班主任于中善早就通知，期末考试结束以后，高一全体加课两周，学必修二教材，而后才能放假。这样，高一高二四个学期，老师会把高三全部课程讲完，留下整整一年，冲刺高考。于是考完那个周一，大家全都返校上课。周一一二节课还是数学，数学老师极其兴奋，仿佛嗑药。 这次考试难到极点，可是咱们班有2个150，夏九家和沈西，剩下的人学习一下啊。 下面立即有人顶嘴， 学得来吗？ 夏九家从课代表那儿拿到卷子，低头一看，鲜红鲜红的150，只是那红色的分数线条极粗，好像还能抹掉，带着一些粉末，肯定不是红笔写的，但也不像粉笔，搞不清楚到底是啥。一看沈西卷子也是同样， 这什么鬼啊？ 沈西伸手抹抹，扔给同桌辨别。 哇，真的，这什么鬼？ 最后一排纷纷传阅。最后就在他要成为世界谜题之时，传说中的女装大佬卓然轻轻瞥上一眼，便不屑地开口， 口红。 众人纷纷惊讶不已。 迪奥烈焰蓝金色号080。 我去，牛啊，卓女神。 最后几排都惊讶加上佩服地看着传说中的女装大佬，每个人脑海当中都呈现一幅画面，一位数学老师，说不定就是台上那个数学老师，将卷子抱回家中批分，正批的激情批上兴头，忽然红笔没有油了，此时正是半夜，超市已经关门，于是 根本停不下来的该老师啪的拔出一管口红，拧出东西在试卷上继续挥毫。见最后一排个个兴奋，数学老师用黑板擦哐哐敲桌，扬起一阵粉尘。 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好了，停停。 沈西垂眸看着，觉得没啥好听的，加上考试过后连续几晚玩耍很困，便又趴着睡觉。刚刚躺下还没睡死，沈西忽然感觉有异，猛地坐直身子，抄起数学课本一挥，便啪的一下打飞了一个粉笔头。数学老师一击不中，十分气愤，又掷去一个粉笔头，沈西也又啪的一下打飞掉，正好一个反手一个正手，殃及另外一个同学，让他发出一声惊呼。数学老师气得跺脚： 沈西，你不听讲还不受教，打乒乓球呢啊，一个反手一个正手。 我忍，水晶皮冻说过不要老怼老师。 学校老师就跟公司经理一样，需要树立管理者的威信，总被人怼的话，领导者会显得弱势，不利于他教导学生，这也是老师们一定要惩罚不听话的学生的主要原因。 抱歉啊，本能反应，要不您再打一个粉笔头。 你 好像更生气了，他不再管沈西，敲敲黑板： 我们来看填空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